待有人陪，何必在乎我是谁。我想你说的对，寂寞使人憔悴，是寂寞使人心碎，恋爱中的男人才美。我想我做的对，我想我不会后悔，不管春风怎样吹，让我先好好爱一回。 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。现在听到的是来自方炯斌的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。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，个人感觉，如果说是换一位女生来唱的话，会更有感觉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想法，但是呢，我也觉得这首歌也还是很不错的。来插播一则消息啊，是。京通号将在月底开跑，那市郊的铁路副中心线怀柔到密云线呢，将会在今年年底开通运营，两条新线将直接服务城市的副中心和三城一区建设。那么未来市民可以乘坐新线，可享便捷的换乘和车载无线网络服务。那么这个从怀柔到密云啊，这条线路呢将会在今年的年底开通，将会大大的方便了市民的这个出行啊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梅艳芳和许志安的《笑看风云变》。 有时苍天注定，见血跨过无情，命运哪去归？愿同遇有你，伴在我身边，苍天气化。总肤浅，沿途遇有你，以真心相见，迎面暴雨，纵使不幸免，亦笑逐自身长路看风。 充斥世界千万年，谁能似我？ 无穷劝勉，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。 从来没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又说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目前，命运哪去归？ 身边苍天起发，纵使骗人做肤浅，沿途遇有你，以真心相依，仍然无怨，纵使不幸免， 亦笑着自身长路。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无前，命运哪里归？从来无后悔，现实我改变，又说苍天注定，坚决跨过无前，命运哪里归？ 来自梅艳芳和许志安合唱的《笑看风云变》。其实我们的人生也需要一定的历练和锻炼，到再回头去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真的是笑看风云变啊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《明天你好》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，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，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反方向走去，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，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在哪里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，时间它总说谎，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。

前脸上红苹果，富贵之甜美。Baby，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的人单烧味？好喜欢你，据说好久不见。大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玩大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 来自王心凌的一首非常欢快活泼的歌曲，叫做睫毛弯弯。我记得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还有学习一支舞蹈，就是那种非常少女风的舞蹈啊，所以现在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跳起来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和周慧敏合唱的《万千宠爱在一身》。 无论是自己不知发觉爱得深，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，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，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。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，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。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，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，情无可 争，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， 就让我 爱上你， 常常在心。谁人愿 争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， 愿奉上每个热吻。 常问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，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，情浓寂寞得到款款细心，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，情若未论性不分早吻爱的心，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，谁羡慕伴我就算千万人，情意万千今天变一生，请我肯 就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， 就让我 爱上你， 常常在心。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， 愿奉上 每个热吻。 唔知点解？我成日都好担心，爱情系咪会令到人哋好伤心嘅咧？我又成日都问自己，我应该点样去过呢一生好？你话咧？ 点解女人成日都咁多嘢问我啫？ 情无可， 就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。

首来自李玟 Coco 的《月光爱人》。现在虽然说李玟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了，但是我还记得她当年非常红火的一个招牌动作就是电臀啊，当时因为这个电臀真的是迷倒了万千人。继续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《龙的传人》。非常有中国风韵味的歌曲叫做《龙的传人》。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王菲的《执迷不悔》，稍后呢将由我们的帅哥主持人慕言来为大家主持音乐留声机，不要走开，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，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